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嚟第二节。咁为咗本住我系只讲我自己相信嘅嘢嘅宗旨咧，咁所以咧嗱呢一节咧唔知讲嘅嘢大家啱唔啱听，多数都唔啱听。例如系咩咧？例如今日咧就好似又过咗条辩论，唔系辩论，即系基本上要裁去攞钱啦。咁起条17亿嘅天桥，咁啊嗱好简单呢样，我讲两句啫。究竟冇投票嘅人系咪冚唪唥都系奸细系懒咧？咁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要做嘅嘢嘅，咁系咪一个人缺席一次投票，你就可以闹佢咧？即系如同之前嗰次杨岳桥唔喺香港咁，咁你又觉得佢啊香港有啲好重要嘅嘢佢冇做啦，咁佢就同阿梁家杰唔喺香港，咁你发觉哇，系咪嗰啲全部都系坏人嚟嘅咧？咁你好难一言以蔽之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17亿嘅起条天桥系咪好夸张？梗系好夸张啦，吓，梗系唔啱啦。咁问题就系话，究竟呢件事出错嘅问题喺边度咧？呢个系一个好僵化嘅政府。呢个喺呢个政府里边咧，无论到 E.O. 到 A.O. 到问责官员，每一个人都唔肯承担政治责任嘅。例如喺啲咩嘅错，即系例如喺啲乜嘢嘅政治责任咧？有啲嘢要去城规倾嘅时候，个环境唔系咁嘅，即系例如。去到几时你先至会发觉要需要起一条咁嘅天桥呢？你会发觉规划个所谓叫西铁站嘅时候，佢已经有一条咁嘅天桥喺度啦。咁於是你个考虑呢可能唔同㗎喎、啊。你可能考虑下边会唔会有一啲重整啊，会唔会有一啲重建啊，会唔会下边重建嘅时候要封路啊，你会发觉附近嘅地盘起楼起几快啊，而家住几多人啊，几多人用嗰条天桥啊。诸如此类，当你要起呢条天桥去规划嘅时候咧，呢啲嘢都系叫 projection 啊，叫做一个预示，一个基于一啲乜嘢因素咧，我就觉得咧嗰时会有咁多嘅人咧要用呢条天桥，咁于是咧觉得呢条天桥咧。需要起嘅，於是过晒呢要签名嘅人批准起嘅时候咧，去到最后就攞钱起。咁问题就发觉，哇，原来唔系起。即系真系要攞钱起嘅时候，原来发觉唔系，因为下边个地基唔好，于是要做好多平整工程，于是攞到好多额外嘅钱。咁个问题就系话唔系，之前开嗰20次会咧，大家好似有共识，大家呢条天桥要起嘅。当地嘅居民咧，佢又决定咗，即系火师到呢条天桥将会起嘅咯。咁而家系咪你可以即系即刻讲话啊？我唔起就 OK 咧，唔起就算咧。其实就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嘅，因为你唔起又要经过一堆 procedure， 一堆咁嘅 protocol， 点样去唔起咧？最好咧，你走去坐喺度 ban Q 咗佢咯，唔好俾佢攞钱咪 OK 咯。啊，咁你之前嘅嘢就唔实，即系做咗都系冇做，冇做算啦。大家翻咗工嘅问题系，咁啊最好嘅。咁问题就系话。争三票，你又否决唔到呢条天桥。咁即系当然，你话如果泛民嘅人出席齐嘅，又或者你都知啦，经过咗许智峰件事之后，有人捉人头噶嘛，有人数噶嘛。咁即系话建制派对泛民有边个投票，边个唔投票？因为今日喺香港，边个会出席个会议？其实系完全系了如指掌嘅。于是嗰盘棋由头到尾都系佢睇住你嚟捉一盘咁嘅棋。泛民捉输咗，你闹边个咧？即系我肯定，你坐齐晒啲人喺度，你又到你有19个、20个，咁佢又有一个啦。 咁你问我呢盘棋点捉，我唔识同佢捉，我唔会选。咁问题就系话捉输咗，唉，大佬，人哋有咁大嘅建制机器喺度帮你去箍票，人哋睇住你盘棋嚟捉，咁你有咩讲呢？咁所以就系话闹打咁完全明白点解有啲人系咁去闹，但系问题等唔等于就系话，唉，我支持呢个人就系因为呢个人投票，呢个人唔投票咧我就唔支持佢啦。即系你太过简单睇呢件事，即系讲真，呢个此其一。其实今日呢又系上港土地，因为点解呢？今日专责小组问卷就曝咗光，咁个问题呢就系话呢份问卷呢就系喺各大嘅媒体里面呢你系有个 image 嘅啫，实质上我系搵唔到地方 download 嘅。不过呢最有争议嗰样嘢呢就本土研究社就攞咗出嚟讲，就话喂份嘢唔啱喎，点解你好似点心纸咁俾人出嗱？其实老老实实，我对本土研究社 point out 出嚟嘅质疑呢系唔认同嘅。我系只系想讲我对嗰七点有几唔认同啫。即系当然你要深入讨论落去，即系我倒不如搵人穿针引线又好，搵啲人喺当面大家辩论清楚佢啦。因为我觉得呢七点质疑呢你可以点讲呢，你可以满足一般所谓叫香港支持民主又或者是支持高度监察政府的人的口味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你的立场到底是不是一般香港人想的东西呢？这个第一。因为你的问卷不是对着泛民选民的，这个问卷你是对着全香港人的。你如果没有一个论述去说服到泛民这个圈以外的人呢，你是不会在政府一些议题上面得到普罗大众的支持。你不是只是每一次都是 sell 自己認识的那些 friend， 你明明啫？你去 sell 黄丝几咁好 sell 啫？你唔使㗎，你俾把遮去睇咪 ok 囉。而家就係教你唔好成日只係俾把遮去睇，你就唔讲论述，唔讲道理，唔讲逻辑。即当然本土研究社唔系唔讲道理，只不过佢睇嘅嘢唔系真系所谓叫有 vision 嘅一个方向。即点解呢？好简单一样嘢，成件事呢土地嗰个小组佢所有嘅 projection 呢based on一个900万嘅城市。咁好多人就问，即其实我都质疑过好多次，点解香港有900万呢？即我支持係引入大量嘅新移民，嗰啲新移民唔係来自北方嘅，唔係来自大陆嘅，係来自欧美城市。即你可以提供一啲投资移民啦，不过呢啲名额呢就唔应该向大陆倾斜，甚至乎对大陆嘅移民呢个额度係有所保留嘅。因为点解呀？咁撚多单程证落嚟，好撚多都有钱㗎啦，点解你要即係俾更加多大陆人落嚟呢？喂，作为一个香港人，作为一个香港嘅地方有国际视野㗎嘛，你可唔可以吸引多啲中东做生意嘅人啦？点解由黄色嘅伦敦买屋啫，点解唔喺香港买呢？纯粹嗰个地方讲英文，咁当然係其中好大考虑嘅因素啦。问题就係话你有国际视野係需要有资本家嘛，係需要人喺度创业嘛，唔係只係同你搞创科嘛。而家係杨润雄，即係而家係嗰条杨咩雄，杨润雄，杨伟雄啊，杨润雄搞创科，我信佢唔过啦，係咪？个问题就係话我要需要实业嘛，咁实业嘅人边度嚟啊？唔係只係大陆人嘛，外国都好多企业家㗎，点解唔引入嗰啲新移民啫？点解唔叫嗰啲人投资呢？喂，淨係屯門一带咁嘅地方，几多大陆人喺市中心买屋，所以嗰个屋苑所谓叫龙门，屌全部都係大陆人，你唔见啲阿叉住喺度？即係 no offense 啊，阿叉都係好人嚟㗎。咁点解唔引入多啲阿叉嘅做移民呢？点解唔多啲鬼佬呢？鬼佬唔住嗰边喎，鬼佬住我嗰边喎，因为我啲屋旧嘛，大嘛。咁点解唔引入多啲鬼佬啫？即系我哋应该系向好嗰方面引入多啲，即系可以令香港个核心价值更加巩固嘅人，唔系应该引入一啲破坏香港核心价值嘅人。就讲完啦，大陆嘅人多数都财大气粗嘅，即系唔排除有好人，但系多数都唔系。咁所以我唔觉得个 base 上900万人去做嗰个 projection 有咩错，个错唔喺呢度。好啦，咁我七点质疑系咩呢？第一点。搵返出嚟先。好啦，第一点，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声称冇前节，但部分嘅成员呢就曾以独立人士嘅名义推销填海同埋公司合营等选项，角色有冲突。咁我想问一下大家，今次呢 嗰个问卷系咩嚟嘅咧？乜今次个讨论重点系个问卷嚟噶嘛？有冇前设？基本上系基于个问卷个 feedback， 你嘅回音翻嚟系咪公众有咁嘅期望咧？你唔能够纯粹就系话喂你啲人。因为有个咁嘅角色，你曾经何时以私人名义呢就提过啲乜乜乜，你纯粹就质疑佢，哇你用私人名义推销个填海公司合营，咁你觉得佢有前设。如果佢份文件只係得填海同公司合营等项目而冇其他 option 呢，而冇提过什么中地发展嘅话呢，咁你可以话佢有前设。但问题咁人哋问问卷系咪咁先？唔系嘛。好，第二样问卷有导向性点心指。好，呢、這个问题就大啦，即系小弟咧就做紧业主立案法团，你要啊，我屋苑得672户人啫，你要做一个有效嘅问卷，你系唔能够将成份问卷变成一份 essay 嘅。好简单一样嘢，住喺个屋苑里边，有啲人读多啲书，读大学咯，有啲人读硕士，有啲人博士，有啲人教紧书，系咪？咁但系冇读咁多书嗰啲人，做紧生意嗰啲人，又或者一个老人家，咁你点样叫佢写 essay 咧？咁佢嘅责，即系佢嘅意见重唔重要先？咁你要照顾佢哋噶嘛？咁如果你要将成份问卷嘅结果综合起嚟，个会度可以讨论，有效地讨论嘅话，你又必定要可以有选项去讨论每一个选项翻嚟嘅投票又好，个 number 个 tick 又好，你必定要 quantify 成件事，你先有得讨论嘅。如果唔系，成件事就变咗讨论。你翻嚟嘅问卷系一万份，你可唔可以喺开个会讨论一万份 essay 嘅咧？咁你到下一个问题系问边个改呢份 essay 先得㗎？好啦，再下一个问题就係话你点样深入怀呢一千份双子嘅 essay 嘅答案。咁佢又要写个 report 喎。咁呢份 report 需要 manipulate， 你只要需要收买一个人啫。同而家如果有一万份问卷收返嚟，喂点心纸都有一万份，你每个 tick 都数得到啩？你要 manipulate 呢一万个人意呀，定还是 manipulate 一个人写 report 嗰个人意？好简单嘅啫，每一个人有份试卷交翻嚟数 number 数 tick 就系最科学嘅方法。你可以话佢呢份问卷 option 唔够多，反为你质疑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合理好多。但系你话喂点心纸咁唔啱，点心纸唔系唔啱，尤其是咗个咁大嘅讨论，佢必定要好似点心纸咁。好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建议公众要拣足够1200公顷嘅土地。嗱，呢、這个问题真係口同鼻拗，即唔系话佢唔啱，即当然有人 vision 就系话喂香港而家得咁多地，佢只系可以住800万人，又或者只系可以住700万人，750万嗰50万都拎去填海㗎喇。个人啊，嗰50万个人啊，你当然系可以咁样讲，甚至乎就系话喂而家多咗人，你极其量你都系要安置咗而家多嘅人就可以啦，你唔可以引入任何人，或者你唔可以将个城市将个 reference 定喺900万人喺度讨论。咁个问题系你啦，如果要成件事个 time frame 去到2026又或者2030 plus 之后，咁你点样唔攞900万人呢个 reference？ 你唔攞唔通攞个600万攞个500万人，你必定要攞个比而家更加大嘅数字，而且係一个合理嘅数字㗎喎。咁你话900万唔合理，咁850万合唔合理呢？即係你又去到嗰啲灰色地带，即係没完没了嘅讨论啦。咁所以有一个人口嘅 projection 就係900万。有一个你即係短缺嘅土地嘅 projection， 1200公顷。你就係 base on 呢度嘅讨论囉。你冇咗呢个 reference 就唔使讨论㗎喇。咁问题就係话人地即係土地咨询个小组，佢就係觉得2030嗰个 projection 係比较保守嘅。於是佢俾个比较宽松嘅建议出嚟。咁佢又冇，即係你又冇得话点讲，你又冇得质疑㗎，纯粹係呢个政见表达嚟㗎咋。咁所以呢三点冇可能说服到普遍香港人，即係好老实讲。好啦，政府基于预测本港人口只增至900万人啦，去估算未来需要的土地，质疑土地需求被高估，就是 exactly 我先讲紧嗰个嘢啦。咩叫被高估啊？你觉得低估好，高估好啊？而家就系低估咗，所以唔够屋啊嘛。而家系高估翻，起翻多啲屋，咁你又话唔啱？边样好咧？你话咁啊？土地选项唔足够， 部分选项如乡村式发展地带、短期租约用地等未有放在选项中。选项真系唔可以太细嘅，即系当然呢、這个连埋下面有几项嘅，有一个就小组冇交代每个选项嘅环境啊、社会嘅时间成本啊、公众未能完全掌握开发土地嘅代价。唔系冇掌握开发土地嘅代价，只系佢提供嘅代价唔系你 concern 嗰啲啫。即系好老实讲，嗰份文件咧，你有心机去下载咧，嗰份文件已经系80页噶啦。咁如果咁嘅资料未够咧，我就唔知点叫够。即系当然，80页唔够，800页够唔够啊？咁你到时人哋有份800页，好似招股书咁 Q 厚嘅电话簿，你又话唔系喎，8000页先够，有啲数据又唔够。喂，又有得讲啊，大佬！将本港楼宇细贵挤嘅问题完全都归咎于土地短缺，实质系有地不能善用。嗱，呢个问题咧，好老实讲就冇人答到你嘅，因为佢系而家呢个土地咨询小组嚟嘅，佢负责系揾地嘅啫。呢个问题个运房局去请愿，就唔系去质疑呢份问卷，两样嘢嚟嘅。咁啊，以解决基层树屋为目的嘅觅地咧，但实际作用只为公共私营房屋嘅灭。嘅用地面積咧僅230公頃，即係簡單嚟講咧，你成個 plan 咧就揾咗好多地，好多地咧原來啲230公頃咧就發展個公營房屋嘅啫。我都講咗好多次，香港公營房屋系統要全面檢討。什麼叫全面檢討？唔係淨係起曬公屋，即係而家係斷咗層。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你發覺斷咗層咧？因為公屋要等啊嘛。要排队排好 Q 耐啊嘛，咁个问题就系话我排唔到队嘅时候，有冇啲 alternative 我系负担得起嘅？咁而家负担得起咧，就原来叫做劏房，只系大家睇唔过眼，点解负担唔起？即系点解排唔到公屋就要住劏房？呢个系个本身嘅问题，你就唔系问紧，哇系咪香港要好多好多基层住屋？那个问题系，好啦，你起多啲基层住屋，系咪即系等劏，即系咪等居屋，即系等公屋嘅人唔使排咁耐队咧？好啦，那个问题嚟啦。咁如果呢啲排队嘅人，你即刻申请啊，即刻有公屋住嘅，啲条队好短嘅，有一年嘅话，咁我问你，呢一班人会为私人屋苑，又或者会为个租金，又或者会楼价带嚟一啲乜嘢影响？你答到呢个问题，你就会明白成件事嘅导向，根本喺好多人口中系唔合理嘅。因为点解？你唔好忘记，香港有一半人住喺私楼，有一半人有楼嘅。OK， 咁个问题系，你可唔可以好似阿董咁一铺做冧啲楼价咧？第一，中产唔会肯过你；第二，你会系直接系摧毁咗香港人大部分嘅财富，而呢一样嘢系直接造成香港社会环境唔稳阵，即系嗰样嘢。第一。是共产党最怕的，当然个问题就是说去了那时斗的不是斗共产党，是斗你的左仔嘛，这个问题大嘛。那我想问大家都可以排一年就有公住，是不是个个人 不去租楼呢？我想问一下，那个个不去租楼，即当然是觉得你家觉得没所谓啦。那但问题如果是租金跌楼价跌啦，那有些人被银行 call 窿，那些人就走去跳楼定咩点呢？即政府是不会为一个这样的政治决定负责这个政治代价，这个不是有没有承担的问题，这件事是行不通的问题。即当然你梗系啦，每一个人系有佢自己的需求嘅，即系有楼嘅人想楼贵啲咯，冇楼嘅想楼平啲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讲过好多次，你如果真系睇通咗个问题咧，香港而家点解唔够单位住，系因为50年代落嚟香港嘅人啲家庭拆细，嗰代人嘅下一代结婚去生仔又好，分散自己出嚟住又好，嗰啲人已经出晒嚟嘅。个问题而家公屋去咗养老。咁养老嗰啲人，啲人死 Q 晒嘅时候咧，啲公屋单位应该行翻出嚟，即系应该系放翻出嚟嘅。无论嗰个人原本而家住紧楼，即系譬如佢啲仔女搬咗出去住，咁佢老豆老母瓜咗啦，咁佢系咪翻翻自己原本间公屋咯？喂，佢入息可以唔符，即系唔符合个要求嘅。佢唔符合个要求嘅时候，咁佢有乜资格排呢个公屋队咧？你系咪睇翻个公屋个申请嘅资格？二人家庭24000几，如果是讲紧嗰条数，香港而家公屋有800多万嘅单位，如果你要起到够为止，有100万个公屋单位嘅话，你谂下香港 GDP 会低几多？如果你睇唔通呢一样嘢咧，你成件事系唔能够谂到，即系点解要揾地，点解要起屋， 同埋起屋俾边啲人住，应唔应该揾地？即系当然你话唔系，我觉得香港唔需要有移民。O K， 呢个你嘅睇法。咁你个睇法可以同我唔同，咁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咯，就系咁简单。咁啊，即系今日唔够时间讲咁多，咁啊，下次再见，下礼拜我唔。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